好對阿爺嚟講， 我坦白講，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哋本書其實絕大部分篇幅其實都唔係呢啲嘢， 係 其實我哋絕大部分篇幅都係講緊個天朝中國點樣操控，我哋點樣在地抗爭，我哋點樣建構個本土意識，我哋點樣可能建立區域網絡啊、民間文化、華南文化圈嗰啲東西。個原因就係我哋認為呢啲嘢先係當前去抵抗最應該做、最能夠保障到香港個核心嘅價值嘅。咁只不過作為一套嘅論述，我哋都有啲比較長遠啲嘅睇法，唔係話我哋覺得好短時間之內會搞得到呢個雙手掌制、只不過作為一種嘅方向，作為一種概念嘅探討。 我就同你討論你呢一個嘅基本嘅前設問題。你而家呢一個咧，用足球所講就係、是、咧，你 揾手突擊， 冇錯，揾手突擊手勢波嚟嘅， 即係港隊咁樣樣。 有冇少少覺得咁樣做係唔夠咧？如果是讲香港的夹身香港的即是保卫的话，现在我顶住前面，其实我们顶不到的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？第一个问题。 我嗱呢个方向上顶唔顶到咧，我相对比较乐观。即系口坦白讲，如果我觉得顶唔到， 文化你觉得 走咗啦？ 唔系嗱，我睇过你，我快立过你一篇文咧，其中讲电影啊嗰啲咧，喂大佬你都讲啦，喂啲导演大佬全部都翻上去， 系咯， 大佬开戏噶啦嘛， 即系个主导权喺我哋。 唔系我谂呢嗱呢方面，我哋本书都有提嘅，华南文化圈就系香港以往嘅流行文化嗰个基础或者个市场咧，喺东南亚市场嘅。咁、如果我哋要重新即系复兴我哋嗰个文化软实力，建构翻嗰个 呢个就系我正正担心。 我哋可以谂下就系翻所谓重返华南文化圈。 系问题 得唔得啊？ 明白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有冇留意咧？近年咧，即系嗰个电视行业咧，系越搞越柒啊！而且你会见到就系越嚟越多嗰啲所谓即系嗰啲中国好声音啊啲乜嘢。即系你喂，我反而觉得就系话。喂，咁啊張國強啊，或者有啲大陸財團去投資個 TVB， 喂，係專登搞柒呢個香港電視業咧，係令到你覺得即係香港嘅軟文化係更加劣等過，即係呢個大陸嘅軟文化，然之後令到你咧係更加向往大陸嗰種軟文化。咁其實即係呢啲係反而係一種逆，係即係你會覺得係令到你更加向往一樣嘢，另一樣嘢 我又唔會完全咁悲觀嘅，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佢係努力到啊，即係你譬如杜汶澤佢喺大陸俾人封殺，咁佢最後點樣生存咧？佢咪走翻東南亞市場，佢都可以喺嗰度成功啦。咁 但未止成勢咯。 咁呢一啲其實係對香港人一種啟示啊！即係如果我哋嗱，如果我哋仲想有我哋自己文化，我哋仲想有我哋自己香港人嘅電影、電視或者我哋嘅歌曲，我哋就要諗我哋嘅生存空間喺邊度，我哋嘅市場喺邊度。咁我相信呢個就需要流行文化產業嘅， 我覺得呢樣嘢啦， 即係佢哋要揾到一個嘅生存嘅空間，而我哋認為就喺個華南文化圈嗰度重振，即係香港嘅流行文化產業。 唔係，所以我點解頭先同阿教授討論嗰個 permits 嘅問題，即係前設嘅問題咧，就係因為睇到佢呢本書就係以守為攻嘅踢法。因為我哋嗰啲咧理想主義者，我依然咧幾廿歲人都係激進派啦。我就喂喂，似乎第一個前提就係、喂。中國係影響緊香港好緊要，無孔不入。即係 呢個同意，我哋主要都係咁，我哋咁睇。 你點可以唔利用香港作為即係、你認同又好，唔認同好，即係佢作為其中一部分嘅時候，你應該輸出革命喎、 哇！ 係嘛？唔係以守為攻喎、 你要攻 咧，唔係我就覺得你應該夾 點樣輸出？ 即係你講夾身論係應該咧要寫呢個部分啦。你要寫呢個部分就係話，第一你有中國視野，第二就係你話香港喺成個十三億嗰個角色裏面，你都要辯論一下啦，究竟我能唔能夠做得到呢樣嘢，影響佢呢咁樣。 就好坦白講， 你避開曬呢啲問題。 我覺得香港如果能夠保得住自己， 就已經萬幸啦。 已經萬幸啦。 唔係，我覺得咁樣講啦，阿方教授，即、我覺得穩手突擊呢，其實都係太悲觀，而且呢你只會係逐步逐咁步咁樣剝蝕咗，其實香港係，反而就係話你要對大陸碎之以利，而香港呢一制嘅永存 點樣做法咧？可唔可以？ 喂，我覺得係咁樣嗱。最近咧，其實你而家見到即係呢個美國奧巴馬啦，即係其實 TPP 上面即係已經係即係有取得重大突破啦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，即係如果你讀國際政治，都知道其實 TPP。是一個即係其實經濟上面一個冷戰產物嚟㗎嘛，大佬啊，其實專登係去排斥你呢個中國㗎嘛，係咪？咁你相反嚟講，即係中國亦都搞咗一個自由貿易區，就叫咩叫 TAPP 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喂，香港有啲咩作用呢？其實 TPP 就係一樣有咩嘢嘛，就係話佢要勞工權益，

系唔系啊？好，转头翻嚟， 仲有嘅咩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